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9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又是一周过去了哈，最近这段时间是这个年度当中黑夜最长的，也请大家都要保持振作的心态，把冬至过去之后，白天就越来越长喽。 哎呦，这两天好像的天儿也变得越来越冷了，各位在外边出门的时候一定得多穿点才行啊。哎呀，说起了生活当中，我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就分享过了，我最受不了啊！有些美女好像这天怎么还穿的裙子，还露半个大长腿呢？ 你没发现他们都有护腿神器吗？ 啊，对呀，我刚开始有点看不惯，我说，哎，这为了显示自己多么的美丽，要风度而不要温度啊，是不是故意显摆大长腿呢？结果今天我这个成见就被打破了，因为我一同事今天穿这样的。我特意问了，我说你这腿不冷吗？你猜人怎么说的？ 嗯， 人说我这个比你秋裤还暖和呢，特意给我弹了两下。我说哎呦，原来这真是高科技呀、啊！你看，刚开始觉得受不了或者看不惯人家的啊，结果跟人家给我讲明白了，我心想了，哎呀，这边我也别羡慕嫉妒恨人家了，是吧？ 原来是信息不对等，你没有掌握这个技术、哎，你就不知道生活是可以另外一个方面的。 没错呀。啊，我总想穿短裤呢，看这一点上跟人家是比不了了。 你可以试一下。 哎，是，今天咱们周五的吐槽大会，小丽康乐2个小时晚高峰的5点到7点，陪着各位所谓的吐吐更健康。您这一周的生活工作当中有任何的不开心的事儿，可以跟我们进行倾诉。而今天咱们聊一聊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或者最看不惯的是什么呀？ 节目当中也会在6:10左右啊，连线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然后6:30左右的时间来连线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来盘点本轮中超联赛国安等队的表现。同时呢，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哈，昨天您就了解到了新加盟拜仁的一个小孩叫刘少子阳啊，这个小孩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一起点评。 哎，是，哎呀，说到生活当中最受不了或看不惯的事儿，永远的儿媳妇说了，她就受不了有一种人，表里不一，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的， 啊，就这种人他有点受不了是吧？ 那可能是您身边比较熟悉的人，要不表里如一和表里不一您怎么来判断呢？ 就比如说背后说别人坏话、 啊、 然后面上俩人还感觉还聊得挺好的哎呀亲哥哥蜜姐姐，结果呢哎呦背后说人坏话，这种人大家一定要防范才行啊。啊，你看大家都在跟我们交流这个互动话题，看到了有朋友说了怎么看到我们的视频啊、嗯、哎，视频您点一下听听 FM 的右上角的小摄影相机给您打开了这个视频啊，可以轻松的一点就看到小丽和康乐今天的装扮好像是有点特别呀、啊、 尤其是康乐今天是跟上一次的色调不一样了，上一次是红色的 啊，我今天是金色的， 今天是帝王色调， 有点像这个黄金圣斗士那感觉啊，是吧？你看大家在视频里看到了我这怎么还带两个犄角啊，这是什么犄角啊？ 这个 是 好像是 漫威系列的、 哦、 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叫洛基，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角色？ 是个坏人， 好像是反派当中最厉害的一位了、 嗯、 啊，今天我就带着他这个装备来的。小丽你这边好像也有犄角没给我们带上啊。 我今天这个是要感谢大家的一个心情的描述， 哎， 红颜色的， 是， 请叫我谢谢小姐。 这是小螃蟹， 这是一个小螃蟹，红色的、 啊、是不是小龙虾。 同时呢，也是要想到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感谢大家伙哈、啊，时常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同时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 哎、 各种节目的进程哈。 没错，这边还有燕林，他说了，他最受不了或看不惯的是什么？就是公众场合。好像有些人啊声特别大，大声喧哗，不拘小节，没礼貌，就赶上在他家似的了。 我呢平时在公共场合，现在这个情况下，尤其坐地铁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他看视频，您倒是把那视频关了呀，或者是把这个耳机戴上，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别人了。这一点我是相对来讲比较反感的，在公共场合大声的放自己手机上的视频也好，或者是自己要听的东西也好，看的东西也好， 哎， 不顾周围的人，我觉得在线下的这个环境当中，这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行为， 受不了这行为、 嗯、 是，哎，反正我这个虽然觉得自己啊平时这个脸有时候有点大的感觉但是这一点我真做不到，公众场合是把这个开成公放的， 嗯 啊，这一点我还真没试过， 还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我想呢，可能作为一个提醒，他下回就注意了，也许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影响到了周围的人。 哎， 嗯 啊，是，反正大家也别轻易的是，冷不丁去提醒一下啊，人家还觉得哎你是怎么管闲事啊等等的。 对，这样容易发生冲突哈。 哎，是要看实际的情况来决定。这边宋彦君他说了，最受不了或看不惯的是不诚实的人，远离不诚实的人，啊，所谓的小人是吧？哎呦， 不真诚的人呗。 不诚实这个事儿，那个、人品当中的一件大事儿了、 嗯。 所谓的诚信的问题，确实，那这个就我认为不只是说看不惯谁的了，您可能跟这种人得稍微划清一点界限了，因为您如果跟不诚实的人一旦再有点什么经济上的往来的话，那受损失有可能就变大了呀。 嗯，8398也说了，我不喜欢看不惯的就是电影院里聊天影响别人看电影的人。 哎呦， 还真是哈。比如说看一些电影文化演出的时候，例如说台上正在演话剧，台上正在演戏曲等等哈、 哎、 然后有人在下面不停的聊天， 是 嘀咕两句很正常，大家呢啊对正在上演的这个情节会有自己的一些反应，您说两句得了，结果呢一直在不停的说，这个时候就很影响周围的人了 啊，一直说哎我看电影呢、啊、 那是打电话呢， 哎电影特别好看哎我在这讲话，大家看的都特认真 啊，电影可好了，多少钱一张票 啊，对，哎这电影叫什么名来着自己聊天把这电影名都给忘了， 对，这个时候就很影响周围的人， 哎是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周围的人可能都是投以目光啊，用目光来锁定一下，一般使点趣儿的人都会自动的赶紧把这个手机拿下去等等等等的。哎，我也见过一些就是在影院当中不是特别文明的行为，其中有一种好像影院是允许吃东西的， 是可以啊，门口还有小卖部可以挑你喜欢的爆米花啊、 哎、 或者是饮料等等哈， 是，这是影院的一个盈利的模式，但是我觉得吧、嗯、好像我周围如果有个人啊从影片开始 从头 到最后这嘴吧唧吧唧不停的，我想问了、 嗯、 哥姐您这是来饭馆吃东西还是看电影来了？ 还有呢， 看电影的时候可能相对还好一点，因为音响比较震撼哈。现在我们看的都是多少多少立体声的这种。但是假设说您在剧场里看戏的话呢，或者是看剧的话，提醒您一下哈，如果您带了食品，这个食品是有塑料袋的，哎，在寂静的这个声音之下，环境之下，您要是把它悄悄地掏出来不停地吃，这个时候也会非常的尴尬，很影响周围的人， 没错， 观看的感觉 有点扫兴吧。这种反正这种行为都涉及到一个所谓的相互之间的尊重。 嗯， 孙东玲他说了，他最受不了的就是没有素质没有素养的人。哎呦，这一点尤其你说提个醒他就能马上变得有素质和有素养吗？没准人家还看您还不顺眼呢啊。所以这件事儿，我认为提到素质的情况啊，可能还真不是一时一刻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从小的培养和习惯的问题吧。啊，这边还有啊，关老爷他说了，今天又是吐槽大会啊，可不是吗？咱们除了说说生活当中啊，您最受不了或看不惯的事儿，在体育方面可能有一些受不了、看不惯的事儿，比如我康乐抛砖引玉一下吧。哎，我就比较受不了看国内足球的节奏太慢，倒脚啊，有的时候磨磨唧唧的，确实啊，容易看睡着了。这是我是受不了的一件事。 那是咱们的水平就在这儿啊！ 啊，对呀，啊，这是客观的一个情况，受不了。你再看不惯能怎么办？那少看点这个高水平的比赛吧。啊，否则这一对比，确实是这个，球队跟球队一对比啊，这比赛节奏一下就能看出来高低上下了。 嗯。有人看到我带的是红色的小螃蟹了是不是？ 哎， 对，我是谢谢小姐，今天 是 也感谢大家伙一直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关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 哎，这边 EK9290 他说了，就看不惯说话带脏字的人，这个是我跟您有同感。哎，我总是觉得啊，一说话带个脏字的那个，首先对自己不尊重，有可能对自己家人长辈还不尊重啊，再有一个就是关键是吧，跟之前那是一样的事儿，可能他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说这脏字儿的人，他认识不到自己在口吐脏字儿啊，这可能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儿了。 嗯， 你看这边还有99588YL，就是新来的朋友，最近几天看到好多新来的朋友啊，都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西边狼好，他说了，他最受不了、看不惯的是在公交车上、地铁上边大声打电话的人。尤其是您可能正在沉浸在某一个思考当中，突然您耳朵旁边距离不到10公分的地儿，尤其地铁嘛，这晚高峰了都比较挤啊，突然一嗓子过来，有可能您先吓一跳啊，是这个有点受不了了。 嗯， 这边还有马到成功也说了，最看不惯的是欺诈的行为，尤其是缺斤短两的这个商家，太可恨了。 买菜的时候， 哎，对，买菜一般都有公平秤。 嗯， 但这个一般我觉得啊，经常比如咱们去某一家去买的话，他一般这个商户啊会拉主的啊，就是把老客户给维持住，他一般都不会说是什么缺斤短两特别的明显啊，除非那种比如商铺啊，他也不在乎您了，这个是不是回头客的那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景区啊等等的这种啊，某一些饭店，我指某一些饭店，他可能就觉得了，哎呀，反正 你 就来吃这 一回， 对，我就给你上一个这个分量不够的，你也不能说怎么着了是吧，啊，你下回反正你 怎么样， 反正你也不过来吃饭来了。哎，但是他忽略掉了现在是一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时代啊，可能这十多年前互联网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可能您的一些举动不会被大家知道，但现在了啊，有可能拍一张图片发一个视频就广而告之了呀。哎，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点中超方面的内容哈。昨天其实这比赛有的比赛还挺晚才结束的哈。第二阶段的第16轮最重要的国安和泰山这一场比赛呢，张玉宁是在第72分钟的时候打破了僵局，随后这个韩国的外援孙准浩真是上演了超级世界波，这个球打的也是比较的突然，就把比分给扳平了。补时阶段第2分钟由贾德松奉献了绝杀，结果非常遗憾，昨天国安是1-2不敌山东泰山。而且在比赛当中呢，王刚和防守当中的门将侯森撞在了一起，当时就被换下场了。那今天国安俱乐部的官方也透露说，王刚是因为这个右臂的桡骨前端骨折，已经离开了广州赛区的酒店，那去当地的医院进行手术哈。 哎， 但术后呢，医疗团队也会为他制定康复计划， 希望王刚能够早日康复，重新回到绿茵场上。 哎，是啊，我看有球迷朋友说了，就，哎，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嗯。 哎呦，对方的这个外援比我们厉害，是吧？ 那您这是嫉妒人家呀？ 哎，或者是最看不惯什么？看不惯的就是，明明以为能够得一个一分啊，结果被人家给最后绝杀了啊！反正这个相互之间，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您可能觉得心里边特别舒服、特别爽了。但是这边特别要说说这个孙准浩啊，这山东泰山这钱没白花呀！孙准浩不只是说能力上很强，这个队员。而且呀，他真拼命啊，各位。 嗯， 就是孙准浩，大家观察一下，他脸上那汗珠什么的，就感觉好像比其他人就多似的，真拼呢。汗珠子摔地上啊，摔八瓣，这都不夸张啊。所以说，最后是换来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绝杀啊。但是这场球过后，我看到了更多的媒体人在评论。所谓的国安这赛季所谓的这个争冠啊，那更加的不可能了。是啊，国安其实这球迷包括已经调整好心态了，这赛季，不争冠啊也无所谓说成绩有多好了，重在调整，重在练兵啊。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国安队这边的王刚他的这个所谓的伤病赶紧的能好才行啊。尤其是你说李霄鹏指导也是在关注着各个强队之间这个比赛，李霄鹏指导他最受不了什么，各位，最受不了的是国脚大将受伤啊，你说是吧？ 因为咱们还有比赛，一月份和二月份都有还两场比赛呢哈。 哎，是啊，就是 对伤病对于咱们国脚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 对呀、 啊，嗯 啊，另外我觉得李霄鹏指导还有一个他受不了的事儿，就是在某些固定的位置当中，如果迟迟没能找到一个很厉害的这种人选的话，哎，他可能会觉得受不了了啊。再加上比如说规划球员过几天铁定说，哎，我回。这不回来了，比如说那谁谁谁啊，就不回来代表国家队参加下一轮的这个比赛了，那李霄鹏指导可能觉得哎呀稍微有点受不了啊，是吧？啊，但没办法， 是 啊，这就是客观的情况在这儿呢。 嗯，昨天还有两场比赛，海港队和广州队交手呢，是吕文君打入了制胜球，所以海港队是1-0小胜了广州城队。那目前来看，山东泰山呢跟这个海港之间的分数哈，16轮，泰山是39分，海港是34分，就差了5分，所以泰山队一下就领先了，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哎，是。 下一轮他们会直接来对话啊。 没错，下一轮这泰山和海港，相当于泰山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吧。比如说把海港拿下了，我估计海港也没有什么争冠的心了。是吧？泰山提前多少轮开始庆祝了吧？ 对，要是下一轮要是海港队再次失利的话，估计今年的这个冠军就基本上就是山东了，也没有人再有这个能力了哈。 哎，是啊，当然这个一旦那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山东泰山他也不会轻易的就一举的，放下自己所谓的警惕啊，因为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前车之鉴在那摆着呢？包括欧洲足坛、世界足坛当中最有名的 AC 米兰当年。半场欧冠比赛开香槟，被球迷笑了多少年了？就是最终被利物浦队来了一个惊天翻盘大逆转，啊！所以这是所谓的前车之鉴。哎呦，我这提到了，这有朋友可是米兰球迷说了，康乐，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们经常拿这些所谓的以前的这些事儿啊，米兰当时被逆转，伊斯坦布尔奇迹啊，拿这个事儿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啊，是不是？有些球迷朋友最受不了的就是提一些比较尴尬的比分呢？ 嗯 啊，比如说申花球迷受不了提那比分啊，等等等等的吧。 历史是在的呀，你总不能不提呀。有的时候还真是在关键时候那么一提吧，是挺生气的。 哎，是，另外几场比赛好像都是平局为主啊。 像广州跟河北这个比赛呢，这场比赛主教练郑智居然也是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张黄牌哈、啊，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警醒吧。 哎、 因为上半场不满裁判的判罚就给牌了。然后韦世豪破门，张辉扳平了比分，所以这场比赛是1-1。同样比分呢，还是亚太跟深圳这一场，两边进球的分别是如尼奥尔和金特罗，所以这两场比赛都是平局。 哎，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或看不惯的是什么？咱们还得聊两句郑智啊。 嗯， 我觉得郑智啊，他作为这个广州队的主教练，他跟往届的广州队主教练，包括之前恒大主教练。他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差的感觉，你说以前都是什么样的外援级别是吧？配置的四梁八柱相当齐全了，然后踢一场比赛像玩似的。 嗯， 那现在呢？郑智我估计他会看不惯，或者受不了一些 哎呀，突然就没有这强力外援了，咋感觉就带不动这种心态呀、啊，是吧？你尤其是国内这个球员，哎，以前怎么踢得风生水起啊？但以前都是有超级外援带着的时候， 对，现在是自己的小引擎。 哎，是，所以说我们时刻呀，在总结生活当中您所受不了或看不惯的事儿的时候，都得做好心理方面的调节。你比如说康乐，我一直就看不惯什么呢？ 嗯， 我特别看不惯一些自恋的人，真的。然后当有一天我发现了，好像我就是一个有点自恋的人，然后我就越来越受不了我自己了，咋办？就调节自己呗。小丽，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呀？ 你是刚才说的这个有关人性方面吗？ 啊， 可能也跟大家同样的，比如说这个人不真诚，我也不是很喜欢。 是 啊， 受不了。 对， 哎，那你会不会试图去改变他呢？因为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我应该不会，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改变别人。 哎呦，是，所以这个调节很重要。刚才我看到闲人北三发了一句，他说了，如果生活中遇到受不了的，那躲开不就完了吗？遇到看不惯的，闭上眼睛不就得了吗？啊，所谓的眼不见为净，我认为北三这也是一个处理的很好的方法呀。当然了，您如果真能够所谓的修心修炼到那个程度的话，啊，是啥事儿我都能够看得特别的顺。哎呦，那我给您竖一大拇哥，您是高手啊。但是可能普通人，啊，包括年龄啊，像康乐，我这是20几岁的小伙儿啊，心理年龄20几岁的吧，我这还没达到那个地步的，比如这种朋友啊，可以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小丽、康乐来吐槽一番，吐吐更健康，说说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的或者是看不惯的是什么呢？啊，这边有朋友就提到了说啊，他之前最看不惯的一个事儿，我看这应该是皮子宝快乐刚刚他说了啊，他以前最看不惯的就是中国足球好像是留洋这方面呀、啊、太少了。哎呦，这很多朋友都看不惯这事儿，说怎么就是这个国内啊，这给队员们、啊、所谓的金元足球时代开那么多的工资啊，结果水平也没有多大的提升，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啊我们国家球员去海外效力拓广自己的这个水平包括视野的这种机会。这不就看到了这两天一条热搜的新闻吗？咱们这屋留洋的球员又多一个小哥们儿啊。这说的就是还豪门球队啊，各位， 19岁， 你看、 啊、非常年轻。 哎， 日前德甲已经在拜仁慕尼黑的官方宣布了，签下了我们中国年轻的门将刘少子阳，合同签到了2025年的6月30号。那这个孩子呢，是拜仁慕尼黑和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合作哈、啊、培养出来的孩子，目前已经在拜仁慕尼黑训练中心和 U19的青年队一起训练了。他的门将教练叫汤姆·施塔克，也是定期对他进行专门的指导，所以他的加盟呢也让不少业内人士非常的兴奋，也有很多球迷关注到这个事件，希望这个小将能够坚持下去，就像吴磊那样哈，在欧洲进行历练。不过独自一人留在欧洲呢，可能是非常的困难哈。包括你看现在像吴磊想要在队伍当中保留一线队的这个位置哈，也是付出了很多。 哎、没错。 对于这个小孩来讲呢，也确实哈，不仅要忍受一个人的孤独感，也要尽快的融入到球队当中，融入到生活里。那也看到了这个有一家媒体哈，对这位小将进行了采访，这个孩子呢也是回答了一些问题哈，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哎， 那记者就问了，说你在拜仁慕尼黑青训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呀？刘少子阳就说了，这个基地呢会根据球员的个体来因材施教， 你看 每一个球员呢都是会得到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教学方案。 哎呦， 就是我练的东西跟别人练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啊。 哎，是。 作为守门员呢，受到科学训练或者是技术培训的辅导之外呢，还有力量、体能，包括瑜伽等全方位的辅导课程。 是 啊，他说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这儿得学会自律和得勤问，就你老得问，老去请教。 哎、是 啊，体能和力量呢也不会强制你练、 哎， 你自己去，因为健身房是24小时开的。 你看， 你自己制作计划。为了保持体重和状态，我们还经常在健身房里跑步啊什么的。半年多时间，我现在是1米9。体重呢始终保持在82公斤左右，不超过84公斤。 哎呦，哎呦，体重这个还没我，还没我沉呢， 是不是？人家1米9呢。 刘少子阳小朋友还长体重，这不应该长吧？ 他应该现在才18岁嘛， 是， 还 还有长这个肌肉的空间哈。 哎，对啊，别像康乐长肥肉就行啊。这是守门员最受不了什么啊？长的不是肌肉，而是肥肉。 嗯， 那你说你还怎么像蜘蛛侠一般左右来回飞来飞去的，是吧？那不行了，你扑球的话，尤其到了拜仁这个俱乐部啊，有看有球迷说了，刘少子阳这去拜仁多好的俱乐部啊！第一，拜仁出了好多世界级的门将啊；第二，拜仁还有莱万多夫斯基这种的超强、世界最一流的射手。说，哎呀，这要是小朋友刘少子阳，让莱万没事给是吧？莱万，你射门，我给你把大门。 咱俩练会儿。 哎，是啊，我看这个能提升的很快。 刘少子阳说，当然现在我都要努力学习一下德语，所以交流的时候你得跟人家说明白了，哎，咱俩一块练吧。 哎， 我是哪儿来的，你跟我一块练吧，总得把这个事情表述清楚哈。 没错， 争取尽快的融入到球队的生活当中啊， 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我觉得啊，比如说我们的球员到海外去，包括规划球员到中国来踢球，有一点可能说就有些人会觉得受不了的是什么，哎，你这语言学老半天也不进步啊，是吧？这不行，别让队友有这样的受不了的感觉。所以给小刘少子阳，这十八九岁的小孩 学语言快， 记忆力杠杠的， 嗯， 是吧？而且还很聪明的小孩，我觉得一两年德语呱呱叫了，真的。 嗯，那在生活和训练之余呢，他也说自己的教练施塔克对他真跟亲人似的哈。 哎呦，你看， 专门对他一对一的进行辅导， 哎， 还要求他呢跟家人一起，咱们一起出去玩吧，像打打网球啊、出游啊什么的都会带上他。他还说集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队哈，还跟德国的第四、第五级别的球队打友谊赛，和来自不同国家的 U19 的球员组成国际联队打比赛。 你看， 这些机会都是特别的难得。 哎呦， 那这个德语到了什么水平呢？说是到了 A2 的水平 啊。 那我想是不是最好是 A1 呢？我瞎猜的哈。 应该水平比我高一些。我的德语呢，也会很重要的一些话，比如早上好，我就会这一句 Good morning。 然后呢？ 啊，这不会别的了， 就 A1 就是一句的意思是吧？ 对，我就会说早上好啊。所以像我 比我强，我一句都不会 啊。你别说康乐突然说，哎呀，这拜仁慕尼黑看上你了，让你去当翻译去，那你说我现在学习就不行了，我肯定没有刘少子阳人记忆力这么好了，是吧？ 嗯，当然妈妈呢也会时刻关注他哈，说几个月之前呢就去看过他，而且他也比较想念和妈妈在一起的这个时光。 哎， 他喜欢吃糖醋排骨。哎，这跟我的爱好挺像的。 哎，跟我也挺像的。 你爱吃？ 我爱吃锅包肉，都是甜口的。 嘿，这个味道不一样的， 酸甜酸甜的。 嗯，那么在采访当中，他也提到说，以前看到自己家的球队冲超啊，前两天看到冲超的新闻，感到非常的开心，五换三阵嘛，所以感觉到哈，自己在中乙时候的那个情形就在眼前似的。 你看 现在呢在德国追逐梦想，也希望能够有一天有机会的话穿上武汉三镇的战袍，为家乡的足球贡献力量。 哎呦， 等等，武汉三镇不能降级啊，得等这孩子回来。 哎，是做人最重要什么，各位不忘本啊。刘少子阳，你看他提到一句他原来的这个俱乐部啊，说明这小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呀。当然了，他在德国我认为生活当中会刚开始会有很多他初步接受了外界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特点啊，啊，队友说话他有听不懂啊，他会有很多受不了的事儿，刚去的都得去适应，一点点把这些受不了，先得忍受，另外提升自己的能耐，再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入乡随俗啊，别啥都看不惯人家的，哎，一点点的融入到这个球队，融入到这个德国那边的生活之后了，我相信这小伙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呀，各位啊！当然咱们在6:10将会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让他也跟我们说说这小孩未来的前途将会是如何的，同时啊，也来给我们盘点一下本轮的中超联赛。今天两个连线我们都安排在6:00之后，在6:30咱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也让他给我们来点评一番啊。当然咱们今天晚高峰5:00-7:00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各位来说说生活当中您最受不了的或者看不惯的都是什么呢？哎呦，这个大家可能都想来交流交流，互动互动，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跟小丽、康乐2个小时之内来进行互动交流啊。我看到刚才司机维度说了，他最受不了的是，这写字写半天啊，结果发过来了， 我们忘给您念了是吧，忘给读出来了。我这就给读出来啊，司机维度他说了，康乐你今天这个装扮啊，这好像有一个金色的犄角，你要圣斗士的话那应该是金牛座的阿鲁迪巴呀，可不是吗？阿鲁迪巴大招叫啥？巨型号角啊，各位啊，这都勾起了很多朋友童年的美好的回忆来啊。 四八五六说，我看不惯的是浪费粮食的，还有水电资源的。 哎呀， 这些都是我们多少人辛苦付出的，而且有好多资源是不可复制的。 没错。 哎，这个我跟你有点这个共鸣哈。 是。 我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办公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不浪费纸，他们都知道我。一看小李姐姐进来了，都哎悄悄的，哎这纸别浪费了，别让她看见了，看见就该不高兴了。 哎是，啊就是有一张纸，比如说这个一半的白色的纸还能用，我的搭档都会马上给他找出来啊。这 所有的半张纸我都会把它利用起来。 是我刚开始还误会，我还以为小李姐你是不是吃纸啊？结果不是，人家是环保达人。 我会攒一摞那个一半的纸哈， 哎， 然后呢把它都利用起来。 是的。 经常就是我的稿子别人看不了，因为发现我打稿子的这个上下半段他们找不着。 你看， 只能我能看懂我的稿子。 哎呦，真好啊！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好。 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个纸树木是可以再生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长。 哎， 所以我要是能够少浪费点，就可以节约不少能源哈。 而刚才说的这个粮食方面，我也是，我给各位透露一个康乐生活的小秘密。 嗯， 我这大米饭一个粒儿我都 大米饭 全都吃掉。我那碗里边一个粒儿都不带剩的， 这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 从小养成的，从小在我姥家住，我姥就告我了，康乐，你要剩下一个饭粒儿的话，你这福底儿啊，你知道吗？是吧？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叫福啊，你一个饭粒儿都不能剩。哎，这我就养成这习惯，从小了。 哎呀，搞得我特别现在想见咱姥。 哎呦，反正这个就是从小养成习惯，小丽，你就觉得很重要的事儿。你包括有些朋友说，哎，我受不了什么，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我就受不了吃香菜的。可能您从小就养成这习惯，就不爱吃香菜了，是吧？你看这边还有说土豆丝儿的，这谁呀？4178PP 他说了一个简单素炒土豆丝儿也要外卖送到家啊，他说他看不惯这种人。哎呦，那您是看不惯我呗？我经常这样做，是我不止点素炒土豆丝儿，我还点一个小烤鸡啊，在某一个啊这个餐厅还挺好的那个连锁的餐厅。正好他这个外卖嘛，就凑单嘛，他说这个理由懒得做，看不惯这种人，也受不了这种人。是，像我这种不太会烹饪的人，以后也得自己烹饪，是吧？这我认为不仅说是省钱了，自己在家做饭呀，对吧？而且也动手练就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能力，同时自己炒的是吧？健康又卫生啊！感谢您的这个提醒啊。 嗯，9958也说，提高全民素质是咱们每一位公民努力的方向。 你看，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哈，您可能要注意哈。红果说了，哎，我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经常有一些人哈，拿着塑料袋的掰菜叶的什么的， 哎， 我觉得就看不上他们。 是，哎，我也是不太能看上什么呢？去超市吧，捡来捡去的。拿手把那个什么西红柿恨不得全都捏一遍的。 还有就是超市不是有免费的塑料袋吗？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跟怎么说呢，真的是有挺浪费的啊，你用一个就够了，他会唰扯好多。 哎呦， 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为确实有点需要注意一下。 哎是，哎我觉得比如说他扯很多，如果说以每个都能用还行，比如人家比如就是来一天买一周的菜，那可以是正常。但我认为，比如说扯一堆啊，都不用，最后都给扔了，那就是属于浪费的了。 那有的时候是也没有放东西，就带回去了。 哎，是，就带回去了，至少它能用也行啊。就怕不用，直接扔垃圾袋里了，那就不好了啊。大家干啥事都不能浪费啊。虽然说咱们国家富裕了，但咱也不能浪费啊。您说是吧？李小乐他说了，最受不了或看不惯什么，同桌吃饭吧唧嘴。越听越难受。哎，这个确实有这种，有人就是这习惯吧唧嘴儿，从小的。小丽，你周围有没有朋友这样的？ 我周围现在类似这样的朋友很少见了 啊。 可能早年间小的时候偶尔还有 吧唧嘴儿，我也有这个感觉啊。哎，他是不是故意馋我呀？这吃的挺香的。哎呀，我就显摆显摆，就是有这感觉。 康乐，你这一身 金色，真够劲爆的 啊！这是哪一位朋友刚刚看到的吗？ 叫熊叔没注意这朋友 啊，他说这是康乐，你再点一首《饿狼传说》更适合了，是吧？啥意思？我们俩是饿狼吗？你一会儿就该晒饭的时候了啊！各位五点到七点晚高峰两小时，小丽康乐陪着各位。今天的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说说受不了或者看不惯的事儿啊。有一个事儿我受不了，我也看不惯，就是什么呢？前两天看到一个热搜，好像有就是女生被欺负了，在学校欺负某个女生，叫什么校园霸凌，这个我最看不惯，最受不了。再有一个什么，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以前电视剧里演的那个，就有家暴情节，前两天也上热搜的那个，我受不了啊。所以我最受不了什么，小丽，女生被欺负我一般都会站出来，真的 是吧？ 嗯， 以后不许欺负我啊！ 啊，对呀、啊，同时，哎，我啥时候欺负过您呢？咱俩是正好是…… 你欺负我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 咱俩不是调过来才对吗？行，以后多欺负欺负我啊！这边我们送给啊这些女生的朋友们，尤其是啊缺少自信的，我觉得首先自己有自信起来，自己支棱起来，这首《姐就是女王》送给各位啊。好的，今天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小丽康乐陪着各位。今天我们周末的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说说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或者看不惯的都有哪些事儿呢？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这边来看一下点赞助力榜，有朋友说了，最受不了的什么？听节目不点赞的呀？哎呦，谢谢您了。 看到不少朋友哈，跟我这个想法一样， 你看 说七八五零，就说我跟小丽一样，特看不了浪费纸。 哎呦是， 还有那些这个，没有这个好习惯的孩子们哈，得注意了哈。 没错， 康乐，你是不是十二个色号都买齐了？那天穿的是红的，今天是金色的， 还有一个蓝的，还有一个蓝的， 蓝色的。 对， 你是不是还有好多没穿出来？跟老马似的，老马买了30多件， 是 每一轮换件新的。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像老马啊，都能这么的时尚，哎，老马怎么就不能时尚了是吧？ 老马不就是那个赛季真的是这个作为教练的处子赛季，每一场比赛都因为自己的服装引起大家的关注，我觉得挺好的。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看似啊，感觉不太可能时尚的人，哎，打球那会儿也没感觉他多时尚，但人家可能内心是一个时尚的人。大家也不要受不了了，有的时候拓展一下自己全新的这个视角，有可能对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啊。 他还是蛮时尚的，我记得他来的第一个赛季、哦、到咱们体育广播来做夜话的时候， 你看 当时就问他说，你箱子里最多的这个衣服是什么？他说是帽子。 哎， 这戴了20多顶帽子。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经常会把帽子忘了， 哎， 放在哪儿就不记得了，就多戴点帽子，一边戴一边扔，就找不到了。 是，这边来公布一下目前为止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9489，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西坝和风霸，第五4178PP，第六高保利，第七9958YL，这是第几了？第九啦，第八。9958YR，第九7720CF，第十天天听双奥之声。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一段片尾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过来呀。 自己的人生无需凭借。 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论坛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丽。我在我身边这个是金色的、金光闪闪的康乐哈。今天 是 周末，是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吧？ 啊，对啊，周末嘛，让大家闪乎闪乎，热闹热闹。在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多年以后说了，康乐怎么点赞啊？啊，点赞的话，您可以下载一个听听 FM 的 APP 这个 APP。然后呢，在我们的金戈铁马的聊天室当中，就可以轻松的在右下角点赞了。啊，他说他想要台历，准备了60本台历。这60本台历啊，我们怎么发呢？是啊， 你想好了吗？ 虎年大吉，我觉得是综合以往的一个点赞，包括互动的比较出色的等等等等。另外，对于节目真心喜爱的朋友，我们给60本全新的虎年大吉的台历啊。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什么方式呢？ 这个就是大概我估计过2天这个台历制作好就能邮过来了，然后咱们再具体想下一步。 过到之后是吧？ 哎，对的，是。 哦，好的，我也很期待。 你看，这今天聊的最受不了什么？哎，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买完以后了，卖家迟迟不发货呀，总让我点那一件子，提醒发货，提醒发货。你看，所以我估计卖家也烦了，好像今天马上给我发货了啊！各位再等2天，咱们再来说这件事儿啊！当然今天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体育方面，其中有一个事儿我是最受不了的，我最受不了我喜欢的运动员好像有受伤的事儿啊，小丽。 哦，那你喜欢的足球运动员还是排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呢？ 我比较，我都喜欢。 就听到谁受伤，心里就不舒服是吧？ 是，尤其是这个女排当中啊，我特别喜欢闫妮。 为什么呢？ 闫妮北长城啊，防守好啊，闫妮在那儿一站就有点像我现在这个形象，金牛座的圣斗士阿鲁迪巴，防守最强的。 而且他在场上带动大家的这个气氛也是特别的好，我也挺喜欢他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哈，比赛的气质的。 是， 但闫妮最近呢因为有伤哈，今天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做了手术之后的照片，说主治医生建议右膝和右肩要同时修复，考虑到术后会行动不便，所以呢还是先要修复右肩，大概历时6.5小时，手术还挺成功的。 是， 对这个受伤的部分都进行了修复。哎呀妈呀，他说的这些各种撕裂呀什么啊， 是，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说了，省得大家听着也是心里怪心疼的。 你看 8颗钉子都已经固定好了，跟大家报个平安，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远离疼痛。 没错啊，8颗钉，这8颗钉应该是 起固定作用的， 涵盖了闫妮职业生涯各个时期的这个伤病啊。因为他也没有时间，就是在这没退役之前真没时间去休养，俱乐部打完比赛了，国家队那边又是常年的是吧要征战啊，所以真的期待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远离伤痛啊。CBA 这边其实我也挺关注的，也有最新的一个伤情的报告， 昨天呢，这是发布的最新的报告啊，辽宁队的刘志轩和吴昌泽离开了名单，那所以辽宁队未来肯定这个是更加的兵强马壮了。而山东队的丁彦雨航进入名单，累计要伤停6周的时间，另外西热的伤停时间呢是8周。啊，当然很多朋友都说想让我们仔细的聊聊这丁彦雨航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说他是无缘 CBA 第二阶段的比赛啊。啊，这个您别说，还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儿了啊。 嗯， 你看小丁是，小丁应该是不随队，不随队前往赛区了。你看， 对膝关节的伤病，大概可能要8周的时间，2月。 哎呀， 那俩月打完都春节了， 可不是吗？ 没戏了。所以说，小丁在 CBA 赛场当中，第一阶段有10次出场，场均的数据是14.2分，3.5个篮板和2个助攻。他的投篮命中率有36.6%，三分球的命中率是34.9%，差不多3中1哈。之前的表现也不难看出哈，受到伤病的困扰，9输战阵，基本上现在通过三分球获得更多的机会，冲击力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希望小丁这次能够再好好恢复恢复啊。 哎，是，包括今天我们聊到吐槽大会，说生活当中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好多朋友就谈到丁彦雨航了。就作为球迷，尤其是小丁的球迷啊，说最受不了的就是小丁的这个伤，一直以来啊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的这个伤，2-3年的时间了。在他伤之前，丁彦雨航可以说是中国男篮的这个小前锋位置当中的绝对的首发人物，而且是全明星级别的球员。哎，好像那意思最受不了核心的队员有伤之后了，就回不到从前那种感觉了啊。但这没办法，足球也好篮球也罢，受伤以后啊，要想恢复到以前那种全虚全影的，除了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进步，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运气的加成。你比如说我很喜欢的 NBA 球星杜兰特，哎，他受伤以后你别说，好像还是回到原来的90%以上了。但这种情况还是也不是特别多，是吧？ 杜兰特今天一下拿了34分呢， 你看厉害吧？ 11个篮板， 哎呦， 差2助攻就3双了， 太厉害了， 8个助攻。所以说今天篮网在主场还挺厉害，114-105击败了7六人队。 你看 现在篮网3连胜哈，排在东部第3， 是， 所以说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棒。大帝恩比德跟他这边比是32分，也同样不错的数据，9个篮板和6次助攻。 哎， 塞斯库里是29分，今天 是，当然了，还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杜兰特这么厉害呀，是不是篮网今年就有戏了？等等等等的， 篮网今年第3嘛。 啊，是啊，但篮网有没有戏，还得看一看欧文啥时候能回来，是吧？这欧文一旦少了这一个人，就两大巨头的话，好像不一定能够扛下来一直想夺冠的这个球队啊。当然了，大家也关注到最近 NBA 的这种变数好像也挺多的，小丽。 对，因为有疫情嘛。 是啊，说不定哪个球队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减员。 对， 你看 12月份美职篮的疫情真是大规模的爆发，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赛季说是有63个美职篮的球员已经触碰到了这个健康安全协议，这12月份就新增了47个，同时还包括俩教练，一个是步行者的教练卡莱尔，一个是国王的主帅金特里，以及某龙队的总经理乌杰里，都是触发了健康安全协议。 你看 像公牛、黄蜂、篮网、湖人都至少是5人感染了疫情，公牛曾经有过10人哈，因为有疫情休战比赛直到延期这样的情况。非常有趣的是哈，到目前为止呢，算上这些隔离的球员，有些球迷就拼来拼去说这简直就是一套全明星的阵容啊。 你看 比如说哈登、威少、拉文、德罗赞、 哎、 安特、托孔波，这可以做一阵哈，补充阵容。比如说替补的还可以算上霍华德、阿尔德里奇、鲍尔、莫兰特以及福克斯，这算是第2阵容。 哎呦， 大伙儿现在都是哈遭遇到了健康的状况。哎，今天还有一个消息也挺好玩的，我看到这个有媒体啊，美国的媒体说各州最讨厌的球队，美职篮的球队是哪一支 啊？哎，是这个，那意思就是最受不了的球队。 为啥受不了？ 最看不惯的球队。 为啥呢？ 有时候实力太强也是看不惯， 或者是球星太装了，名气太大。 我认为这就是树大招风，所谓的这生活当中也是啊。比如，哎，怎么就觉得是看不惯谁谁谁啊？怎么样？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因为那个人本身有问题，但我认为有的时候啊，可能是人家实力太强了，引起很多竞争对手，我就是看不惯他了。哎，这个 NBA 这边这个投票太有意思了。 嗯， 你看最看不惯球队都强队啊。 哦， 排在第一位的是湖人队，说是全美50个州有24州的球迷投票说他们是最讨厌湖人队。 你看啊，湖人队这实力现在也是一个强队。另外，湖人队啊，这王朝啊什么的出了那几年，那得得罪多少竞争对手啊？再加上又出一科比，现在还有一詹姆斯啊，之前还有这奥尼尔等等的，哎，就一般这种队喜欢的多，烦的也多呀。 那目前大家讨厌是不是因为讨厌詹姆斯啊？ 应该是 瞎猜的， 我看行。 第二位是篮网，有11个州的球迷选择我们不喜欢篮网队，这一点跟他们最近几个赛季疯狂的招揽巨星有直接的关系。 哎， 你看，杜兰特、欧文一起加盟，后期哈登也组成了三巨头，好像都去这儿了，就招了一些其他的球队的这个不喜欢哈， 招人恨了就。 对，排在第三就是勇士， 你看， 有4个州选的是勇士。因为在此前的5年当中，勇士是最厉害的嘛？ 对呀、啊， 所以球迷都不喜欢。 哎呦，但是我认为这个排名前三的，恰恰也可以说另外的一种排名，最不让人喜欢的，也可以翻译成为什么呢？最近最有影响力的一些队，往往是这样的啊，这个太有意思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排名不只只是说什么那个喜不喜欢单纯的一个球星或者一个球队啊，这有可能也反映了某种人性吧。这个大家我看到也有在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小丽康乐给各位说说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的或者看不惯的啊都是什么呢？这边我看到了有朋友也点评。中超的事儿啊，中超的事儿，咱们集中在6点之后有两个连线，6点10分会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6点半将会连线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让他来点评一下本轮的中超联赛，尤其是国安队的这表现啊，到底大家满不满意呀？ 提醒大家，一直到31号，我们听听 FM 上面哈有抽红包的活动，这是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新年跨年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APP 哈 APP， 然后参与，一直到31号截止，欢迎您去浏览相关的页面。 哎，这边有朋友说，哎，最受不了的是抽奖不中奖啊，这个没， 那这是运气啊。 您要这事儿要能让您受得了了，我估计抽奖相关这个主办方就受不了了。 那就不叫抽奖了，叫阳光普照奖 啊。对啊，关键您要天天都能抽着了，那谁能受得了啊，是吧？ 我叫石墨说了，说我不喜欢这个停车不入位，一车占两个车位这种现象。 哎呦，这个是我也在很多的这个微博视频啊热搜当中看过这种人，尤其啊容易引起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呢。我看了是比如是这个监控里边拍的啊，有的这个实在受不了咋办啊？关键他那个车上边，有的人还行，写了个电话号码，说是吧？如果要什么那个挪车的话，关键那车上啥也没写，有一些朋友就真是受不了这事儿了啊。你看还有人，说这点赞7850AU，他说了老点赞，好像，哎，我这总点赞啊，周围的是朋友说，哎，怎么看你总哆嗦呀？咋回事啊最近啊， 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哈。 哎，是， 谢谢您。 是啊，您这手机可能说，哎，我受不了了，你总点我啊，这点点更健康。 这还有晒自己家晚饭呢，孙东林今天晚饭吃的挺丰盛啊，有菜花、西红柿， 哎， 皮蛋吗？这个是，然后还自己酱了牛肉。 你看 这生活太幸福了。 是，新开路56号这位新朋友啊，欢迎各位全新朋友，今天最近几天都是特别多新朋友来互动啊，这位56号他说了，最受不了就是开车不排队，快到路口了，然后并线的那种，是，哎，这个提到交通当中啊，我最受不了什么？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明明我是绿灯，我骑自行车啊，那车还不给我特别明显的让路，都是现在礼让行人了，包括慢行嘛，礼让慢行者，而且我是绿灯啊。啊，然后是非得跟我抢那一下，可能就受不了了。 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步行哈，开车我不会，然后骑自行车呢，我嫌麻烦，我有时候是步行，我也有点看不惯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明明是在这个拐弯的时候， 你看 这地方可能不需要看红灯哈，那我也可以走，车也可以走，但是这个车呢，明显就是在我走的时候就滴我，滴滴滴，快走快走快走， 喇叭声特别大。 然后我心想，我都已经过马路过到一半了，或者走路走到一半，就不要催我了吗？ 是啊，所以说这个，我看网上流传一段子啊，说开车的这， 哎，受不了骑自行车的，说太慢了啊，骑自行车受不了。行人说，哎，你有时候比我更慢。 嗯， 然后行人说受不了，说开车的，说怎么不给我礼让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什么？ 嗯， 啊，说明了相互之间都换位思考一下啊，都理解彼此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难处啊，没准您就能够受得了了。啊，这咱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需要有更多的和谐才行啊。 嗯，刚才说到了伤情哈，也有朋友说容易受伤的球员呢，说明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啊，可能是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呢，违背了运动规律，就造成了一些伤病。 你看，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天气啊，或者是对抗啊，就有时候是个寸劲儿。 哎，对， 嗯， 就是受不了。还有游热有一说最受不了是按喇叭，这个确实是啊。有的该按的那个是咱说不了，就是不该按的那种，咔咔咔就按。有的朋友可能一开车了，也包括有的就是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开车的朋友，咱们也是扪心自问一下，有没有说这按喇叭时候稍微的注意点啊，啊别吓着谁呀、啊。 七七二零说看不惯剩饭，尤其是吃自助餐的时候，嗯，吃自助餐如果您浪费的话，应该多收一份钱啊。 哎，就是现在有的自助餐厅是。比如说浪费了剩了几百克以上的呀、 嗯、 多补交半份的钱或者一份的钱等等等等的。但这个我觉得就是执行起来有的时候啊不是特别的方便。啊这都吃完了。 的标准哈。 这都吃完了，这服务员也不是说特别可能每个人都追着你，我还给你量一量你剩的比如说超没超过200克以上多少克的。 大家自觉呗。 没错、这个是一个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就像康乐吃自助餐的话。同样每个大米饭粒我都不会浪费的，这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一件事儿啊。 嗯， 另外这边乐乐1335他说了最受不了看不惯的是不礼让行人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啊，这跟小丽康乐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还有朋友说按喇叭还好吧，还有那个黄大灯的真是太讨厌了。 哎呦，这个确实是黄大灯。 嗯， 我前两天也看热搜了，说黄大灯这给人眼睛晃的受不了了，结果那个当事人他不觉得怎么样。我看有一哥们儿用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而且他不是开行进的过程当中在那儿黄大灯，那车停下来那个大灯开着，他都没有这个意识到啊，结果把人路边的人晃的受不了，咋办啊？赶紧把自己的这个小摩托车。拿过来之后对准他那个车窗把大灯也打开了，那人马上就反应过来说哎呀原来这个大灯这么晃眼睛啊、 嗯、 你看啊，所以这个同样也是一个换位思考的事儿啊、 嗯、 咱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生活当中有哪些您是最受不了的事儿啊，啊或者说哪些您又看不惯的事儿啊。哎呦这边永远的儿媳妇他说了他就吃不了自助餐啊，为啥呀？ 胃口小吃不回来， 他说他吃的是猫食儿啊，哎呦猫吃的可少啊。6645也说了这个顺行按喇叭还有逆行远光灯都挺危险的，没错啊，咱们都要杜绝各种各样的危险的行为。好的，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在听听 FM 当中都有高清的直播，来看看咱俩今天都挺别致的，一会儿再聊回来呀。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午后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是-0.6度，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值，预计夜间风力不大，受晴空辐射降温影响，气温仍然比较低，请您出行时注意保暖。另外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 请还在使用煤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室内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发生。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上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5%。预计明天晨练时晴见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气温在零下七到零下四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9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这一周辛苦了。刚才我说了哈，过了冬至之后呢，晚上这个黑夜的感觉会越来越短哈。 哎， 这是冬至之前最寒冷和最黑暗的几个夜晚，过了这几天就好了，没事儿，有我们两个陪伴您。 哎，是的，有我们俩这么如此的精气十足。金光闪闪的，我这大家看的在视频里边啊，哎，我这是挺晃眼睛的，看来啊， 可不是吗？都把我的眼睛晃，那什么了， 就给你的眼睛晃得更亮了，是吧？ 对，我现在最近的视力都是被你晃好的。 是我这相当于，哎，别说这衣服还真挺好的，大家在视频里看的是特别的清楚啊。 可以通过微博视频和我们的听听 FM 的上面的这个小视频都可以看得到啊。 我刚在网上买这衣服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小丽。咱今天节目说生活当中最受不了什么？我最受不了虚假广告。过度的这个什么美化的广告。哎呀，广告里边写的天旋地转，哎呀也不贵啊，结果一买到手，结果是，哎，我想退货了。但这件衣服还真没有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受不了什么事儿。大家有没有在平时购物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啊？最受不了的就是，我最受不了什么？别人送我一个衣服，比如说，哎呀，我给你看好衣服，特别好看，哎，结果真送给我一看，哎呀，我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受不了啊，咋办啊？ 那你应该像我一样，谢谢小姐，先跟人家表示谢意 啊。对呀，但是你说我这也不是真心的喜欢，我心里就很矛盾了，因为我还受不了那种。啊，有点虚假的这种感觉，我很真诚的感觉，我喜欢 啊， 所以说我就非常矛盾了。我到底是要真诚的告诉他这衣服不是我喜欢的，还是说稍微的 撒一个白色的谎言说，哎呀，我也挺喜欢的呢，你看。 嗯，7720说，我不喜欢特大声的关门，因为关门的时候呢，你回头也不看看后边有没有人，这个时候就觉得很不礼貌哈。 对 对，这一点我也很同意。有的时候冬天啊，我们这个门可能有好几层哈，门上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挂一些防风的门帘。 对啊， 这个时候请您，只是建议您哈，可能您不太同意小丽，我只是建议您，比如说您掀起门帘，然后放下门帘的时候，最好回头看一下，要是有人的话，别打到人家。其实您简单的一个回头的动作，一个把这个门帘交给对手的，交给对手，交给后面的这个人的这个动作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很有涵养的，或者是很关照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细节。 你看，小丽脾气好，这要是我的话，我就说了，谁不是走这大门不总关门的话，我说你以为你走你家城门呢？ 我有一次就是前面有个人，我在低头在想其他的事情，那个塑料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门帘就打在我的头上，居然就打出了一个包， 你看 很疼很疼的。 哎，是啊，尤其是这比如刮北风，风大的话 硬硬的， 他这个甩门那一下结合着风力，是那一下冲击力是很大的。 对， 真的， 这些都是生活细节，我觉得多关照一下别人，别人很幸福，你也很幸福。 哎，是，4178 PP 他说了，大冬天的降温了，但是他家暖气不是很热，摸暖气片的时候感觉还没有自己体温热呢，哎呦，这个受不了啊。 那您要跟这个供暖部门沟通一下了，看来您这家的这个暖气要修一下。 没错，而且这个暖气的温度的话，各个地区区域的话都会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没达到某些温度的话，您绝对可以去投诉的。啊，再有一个我想说，如果说您投诉过后检查了，说哎，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用户啊居民都感觉温度挺高，就您这一家感觉温度低，您查一查，比如您家是地热的，是不是您家的地热那管子用了很多年了，有可能会堵了。 嗯， 啊，之前我有亲戚家就是这样的，哎，就他家一家不热，一查地热，重新给大概花200多块钱吧，请专业的公司给清理一番啊，马上就特别的暖和了。 哎，就是水垢哈， 哎， 堵住了。另眼看世界说，我这有一个习惯，我就看不惯那个带着车贴的，就尤其是个性车贴的车，看见之后特别有冲动想给擦了 啊。 那我觉得您这有点强迫症。 是，有一些什么那个车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比如车里有婴儿，新手上路，请多多关注，请多多关照，等等等等的。还有一些说很搞笑的车贴我也看过， 嗯， 是啊，但这个东西那您再看不惯的话也不能说上去理论一番。 对 啊， 我就说这是个人的喜好问题了哈。 哎， 1908就是说我开门的时候或者撩帘子的时候我都会往后看一下， 对， 下一个人进来啊或者出去的时候我再放手，你看这就是一个好习惯。 哎，是啊， 嗯， 另眼看世界我给您出一主意，看不惯个性车贴的话，您比他更个性，更有个性啊，您就能哎说哎呀， 就真拿着去给擦了是吗？ 啊，对呀，比如说您有的朋友说，哎，我看不惯特别自恋的人等等等等的，您看康乐，我就看不惯特别自恋的人，哎，但是我有时候看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有点自恋，一点点的，哎，说难道我连自己也看不惯吗？哎，我仿佛就是让自己的心理得到一定调节了，然后我现在呢，您别说。我还真有点看不惯我自己，咋办啊？我这越看自己越不顺眼，哎，怀疑自己了啊！但是就跟您开个玩笑啊，啊，没办法，这个，那你说别人贴个车贴，包括别人你说我弄个什么发型啊，比如康乐过两天我弄一个飞机头，啊，来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大中分， 嗯， 啊，你说哎呀太过时了，这头型怎么这么张扬啊？看不惯等等的，啊，但是这个没办法是吧？ 还有朋友说坐车的时候看不惯坐在这个特殊人群这个座位上的这个行为， 啊， 是有的座位是留给腿脚不便的老人啊，或者是怀孕的妇女啊，甚至是抱孩子的儿童啊，这样的这个哈， 哎 啊，这个就是特殊人群的座位，有人老坐着霸着不站起来，这个看不惯 啊。 嗯， 哎，这个是 这是 霸座的是吧？ 嗯， 哎，有没有见过一个人霸俩座的？ 有啊，有放自己的包包的，一人占俩座。 我在地铁上曾经还见过，当然那个是属于是运营比较空闲的时段了。 嗯， 反正我理解他肯定是太累了，就躺着在那个座上了，一人得占仨座。 嗯， 啊，当然人肯定比较少了， 但我当时就突然想出了，你以为这是您家热炕头呢？但是我这话就憋回去了，我心想可能他这个朋友也有自己的一些难处啊，没准是身体确实不舒服等等等等的啊，但是确实这个行为是不提倡的呀。 嗯， 啊，你看这边说的暖气了，大家都晒自己家暖气屋里多少度了呀？哎呦，啊， 刚才我不小心说错了一个词儿，我说对手哈 啊， 然后唯有战斗说哈哈，体育台的特色体现出，因为咱们老说对手对手的。 哎呦， 说上回听你们隔壁台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大厨提到了鸡油。就是用这个禽类鸡熬的油、 哎、 然后主持人马上就以为是做保养的鸡油 啊， 这也是体现出了专业性啊。 哦，是啊，反正有奇异的地方。 对 啊，这个 这是带着我们每个频道的特色哈。 哎，是的、 嗯、 这边还有游刃有余，他说了国安就有车贴，挺有特色，我看过。 嗯、 对， 我也看到过。 是，这个就是展现自己个性的事儿嘛。啊，都是啥时候咱们这边这屋的这个1025也弄一车贴，肯定挺好的。哎，现在您别说，创意产业啊，绝对是相当挣钱的。好好研究研究，游刃有余，您要有这方面的天赋，可以给我们来设计设计呀、啊。您这要特别好的话，没准我们这领导、我们台长看到了，下单是吧？一下就妥了。这边还有朋友也都聊到了很多看不惯的事儿。C 丫头她说了，她看不惯。地铁里边吃东西的人，啊，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地铁里边都有相关的规定了，就 不 允许吃东西。 对，地铁 是不 可以吃东西的。 哎，是，但我也看过在地铁里吃东西，因为之前这规定不是特别明确的时候， 嗯、 可能有的朋友就是，觉得我确实 模棱两可的时候哈。 啊，或者说有的朋友就是当时血糖稍微低一点了，再不吃了有可能晕倒了，那我觉得呢，这是属于特殊的情况 了。吃巧克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吃包子呀，或者是这种有比较特殊味道的东西， 哎、 真的是不可以。 哎，是，巧克力的话，别吃榴莲味的巧克力就行。 哪有这种？ 总之咱们就是别给别人添麻烦，相互尊重啊，彼此的换位思考一下，生活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和和谐的。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小丽康乐陪着各位。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生活当中您最受不了或者看不惯的事儿都是什么呀。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了，就看不惯中超联赛水平这么多年，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提升啊，国家队的水平，你说这个来了很多大牌外援，好像咱也没有绝对本质的一个提升等等等等的。这聊起了足球，咱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赵宇你好啊。 康乐你好。 哎，赵宇，这边，小丽和我刚才就聊到了，你说这个中超联赛开赛之后，有球迷就说，哎呀，受不了了，跟以往的落差太大了，等等等等的了， 嗯、 这咋办啊？赵宇，你有没有这种落差感、啊？给我们点评点评。 我也有，康乐，确实，我刚才我听这个康乐说这个话题是看不惯是吧？ 哎，是， 确实，对，我昨天看了这个深圳这场比赛，深圳打长春亚泰。说实话呀，虽然是争冠组，但是这个出现了太多的这种失误和这个不应该有的这种，就感觉踢得很不好看。我也觉得很看不惯。看不惯之后，我看了这个上半场之后，我就把电视关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踢得确实是让人觉得，我们的联赛呀，这个确实在节奏方面，应该进一步的提升，而且这种失误率，应该尽量的去减少。说实话，虽然我知道都有困难，但你说深圳呀，像这个亚泰呀，它的阵容是保持的非常完整。那你说广州队呀，你说国安队这个阵容，哎，说走了很多人，踢得不好，咱是可以理解，他能说出道理的。但是你说这两支球队也没走什么人，然后就踢成这样，真的让我觉得有点看不惯。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就是虽然这联赛呀，这个隔了这么久才开始踢，也走了很多这个大牌球员，包括国家队队员也刚回到球队，但是你也要往精彩的踢，你只有往精彩的踢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才能让这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变成一个空话，对吧？我就特希望就是我们的联赛将来踢好了再回忆起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咱们讨论半天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义有必要的，就是说明我们现在的联赛确实让我们很多地方都看不太惯了。 当然了，好多朋友都让赵宇再给点评点评国安队啊，这个比赛啊是输给了山东泰山，这个结果并不意外。赵宇觉得对泰山这场比赛啊，国安队哪些方面做的比较好，哪些方面还是有待提高的呢？ 我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说实话，我开始以为可能会输的比较多， 因为咱们后防线上看看这几个人吧，这个刘欢呀，这个杨帆呀，等等吧，我觉得都很难抵御住泰山队的这个攻击。但没想到呢，在比赛当中先取得了进球，证明其实我们的这个进攻欲望，包括这个进攻的组织还是做得不错的。只是说这个防守，三中卫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比利奇啊，在希望这样能踢好，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现在又这个人员不整，我觉得那个丢球，尤其是第一个丢球，人确实有点不太不是第二个丢球，第一个球那个是没办法。因为他那个射得太好了，第二个丢球等于说你人家一传进来，你这个三个人站得太平了，没有保护，然后让直接得分了。那我觉得国安队要总结的就是三个中后卫的分工，三个中后卫谁去盯谁，谁去保护，这个很关键。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你今后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踢成1-2，这个是让人满意的一个结果。比利奇包括球员也一直在做这种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席尔瓦啊真的应该有点压力了。我觉得两场比赛我看了之后，觉得他的状态其实一般，甚至我觉得他的能力也就那么回事吧。所以说他在张玉宁这种，你看张玉宁频繁进球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应该也挺着急的。着急也不能说太上火，你得把好的状态拿出来，然后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想办法去进球。他有的时候我看这有些射门，不该射的也射了，就是说他应该让自己踢得更合理一些，别到时候你说踢了半个赛季始终都没法证明自己，那可能我觉得离开就不太远了。 是我最受不了一事儿，外援踢得还没有本土球员强的是吧？就是包括规划球员踢得还没有本土球员强的。 谁都受不了，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张玉宁的状态真的挺好。我觉得他在国家队，你看他其实也保持了这种不错状态。大家都在议论，你说李铁究竟是用郭天宇还是用张玉宁？那你从这两场比赛来看，那我觉得就是用张玉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现在踢得很自信，你看这个上一场比赛，包括这一场，他在前边是敢拿球的，而且是敢过人，能过人的。只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真正能跟张玉宁配合起来的前锋，这个席尔瓦还没有做到。我也希望他，现在可能是不是没有完全适应中超的比赛感觉，适应了之后能够跟张玉宁打起配合来，能够俩人形成更大的这种化学反应，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期待跟期望。 还有球迷说啊，最受不了是咱们的这个怎么留洋球员这么少啊，吴磊现在又多一个李磊啊，还加上一个小朋友，这就是18-19岁新加盟拜仁的刘少子阳，是一位守门员。想问赵宇，看好刘少子阳的这个前途吗？ 首先来说，这名守门员我还真特意了解了一下，这个身体素质不错，身高应该是差不多有1.9米，而且之前也进过这个他这个年龄段各级别的这个国字号的队伍，就是。等于证明其实他的这个能力在国内，最起码在国内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在这种拜仁的青训体系下慢慢培养慢慢成长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啊，他你要如果打不上比赛，那可能你就发展的不会那么快，因为他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一个队只有一个这个主力守门员，他是轻易不会轮换的。所以说他能不能在拜仁立住脚，这个是要打成问号的。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将来有一天可能你真的在拜仁有些吃力，那可以比如说租借或者说以其他形式到欧洲的其他球队，只要你能够打上比赛，那我觉得就是前途无量了。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吧，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将来的路也一定要走对了，不要被很多的这些诱惑呀，或者说是经纪人的诱导影响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很有潜力，但是未来能不能走好这条路，其实也存在一定风险的。除了这个小朋友之外，我觉得包括李磊，这个赛季结束之后1月份他就会去到瑞士了啊，然后他跟对方是签了一个1.5年的合同。我觉得不管是可能李磊现在也是快30岁了。但是有梦想你就随时出去都不晚。我也希望李磊当年将来到了欧洲之后能够提升自己的水平，给国家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其实他也是一名对这个足球非常执着非常痴迷的球员，我是看到他出去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咱们下回再聊，赵宇。 谢谢。 好嘞，哎，再见。 再见。 哎呦，咱们聊起了受不了或看不惯、啊、今天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大家都说了，这边好多朋友，我认为说的都对呀、啊。陈书明啊，这位朋友总跟我唱反调，陈书明啊，但我认为他这个事儿说的是对的啊，啊，他提到了某一个队员啊，三个字儿的，啊，这个名字里边还挺好像还有文化的气息啊，这个。啊，这还带颜色的这种感觉，它是名字啊。 嗯， 我不说谁了，大家可能能猜出来啊。说，他最受不了的那意思，某些球员只认钱，啊，不认自己的培养他的母队等等等等的，啊，他认为这个就不好。我觉得也是，所谓的做人，不只说这个踢球这一块啊，我们整体做人，刚才我也讲了，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人品叫什么？不忘本，啊，一个人不能忘掉自己根本，你从哪儿来的？等等等等的，啊，就有一句我认为非常，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批评的这种话叫什么啊？数典忘祖啊，等等等等的，啊，就是做人千万不能够忘本啊。这是通过这位朋友的点评，我突然想到的。另外，这西丫头啊，偶尔也跟我唱反调的，但我认为您这句话说的也挺对的。他说的这次是不是这个李霄鹏的国家队啊？好像是张玉宁是应该是国安队。啊，入选的唯一的一个比较热门的球员，其他的是不是概率都不是特别大了？我觉得，按照现在的整体这个趋势，张玉宁肯定是希望最大的一个队员啊。 刚才说到了小将刘洋哈，有朋友还说呢，说这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袁俊凌啊，也是咱们下一个国门的人选哈？ 哎，是， 嗯， 这边先是北三也说到了，卡恩是不是给这个小孩点评点评啊？ 看有机会呗。 哎呦。卡恩这金毛狮王啊，希望一下， 跟你今天这个打扮有点像。 哎呦，九四八九他说了，这抽奖中了1块钱，好高兴啊！恭喜恭喜！ 也说了，要是坐上主力门将的位置，要是在欧洲的话，太难了。这侯森熬了多少年啊？这时候咱才派上首发啊！ 没错， 看这小孩自己的发展呗。 哎 ，U19 嘛，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哈。 是，尤其咱们说是最受不了这事儿啊。就是门将这位置，好多门将都受不了啥呢？ 嗯， 他之前的门将吧，太稳了，一辈儿压一辈儿。门将这位置是最稳固的一位置，比如像布冯等等，这干40多岁了还能打主力呢。 结果他的替补老没有机会上场。 第二门将第三门将就更加的感觉遥遥无期了，就赶紧换一队吧。所以好像这个有时候真的是讲运气的啊。有的这种门将。在某一个队，哎，他一出道了就能正好遇着这主力门将退役了，等等等等的，就给他一机会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刚到拜仁那屋，先熬一熬，这绝对没有错的啊。 嗯， 就先熬一熬，在拜仁这样的一个大俱乐部，就算未来不在拜仁踢球，你能达到了欧洲这个高水平的标准，你换队呗，换其他的稍微弱一点的队，依然是有。很大的一种前途和发展的呀。 唯有战斗说席尔瓦小球还是可以的，还真是踢五人制的。 哎， 这感觉哈， 踢五人制的跟踢11人制大场的完全两码事儿啊。踢大场的更多讲究身体对抗啊这些的，他一下这个劣势就出来了。 嗯， 胡杨林他说了，最看不惯的是有些人说话虚头巴脑，不着边际的啊，就是有点虚是吧？不真实啊。我跟您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像我们这节目都追求什么呢？真实很重要啊，啊，真情实感的流露。这边还看到了，7250他说今天这话题好像还是挺广的，挺宽泛的。是，我看大家聊的也是相当的开心。哎，我突然想到了，在感情这个层面，小丽， 又来了这个话题。 哎，感情层面，咱们今天能不能聊到是最受不了、最看不惯什么？小丽、感情层面上， 你指的是哪种感情？友情、爱情、亲情，你挑一个。 都包括了， 都包括， 哎，都包括。我觉得有一种我是有点看不惯或受不了的，就某些人啊，心太狠了，心太硬了，我就有点受不了。 哪种心太硬？跟你分手决绝，再也不会理你这种？ 啊，就是恨不得一下子就斩断所有的情缘。 哎，这很多人是这样的。 哎，是，另外，比如两个朋友之间也有那种人，心特别狠，一变脸就是不认人。 翻脸也不认人的那种也有。 那你别想不开、 哎、 我倒觉得吧，如果你说的是爱情的话，两个人分手之后相互不再有这个牵连的话，倒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哎呀，是，所以说为啥我总受不了这个耐情方面的事儿啊，只有一个原因， 嗯， 康乐还是心太软啊，各位，我要像小丽这么看明白多好啊。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心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是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 你总是心太软。 哎呦，所以有的人也受不了我这种，好像我还有点对感情黏黏糊糊那种状态啊。 就是你还太不成熟， 我有点拿不起放不下呀，这感觉啊、 嗯、 那不行，我得改变。哎，小丽， 哎， 好像我听说 你听谁说的， 我听说你就特别喜欢那种干干脆脆对感情的人是吧？ 不光是对感情，我对任何事情都是干干脆脆是最好的。 那比如说 说一不二 啊、俩比如说要分手了，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俩字分手就完事了是吧？也不用 俩字，好的， 你也不用跟他掰扯掰扯是吧？哎，比如说给我发一个，我得说，哎呀，我哪惹你了、 嗯、 我对你不挺好的吗？我怎么样， 我已经删除退出了。 哎呦，这么快啊。 这么快你删除退出了。 是这边 喜欢看康乐唱歌的范儿，特别投入有意思。来、 哎、 我给大家发一张刚才我偷拍的， 是这歌叫心太软。 嗯 啊，咱们今天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心软这个事儿啊，有时候哎，这个人菩萨心肠啊，心子面软的也挺好的，但我认为这个分事儿。比如说在感情这个层面上啊，你过于的犹豫啊，过于的磨磨唧唧，人家可能也就是不待见你了，也不重视你了是吧？ 有朋友说没有感情的事儿，这是金戈铁马受不了的。康乐你唱的就感觉我都想跟你一块唱 是吧？ 嗯， 心太软这歌大家也都是经常的来听这歌啊，确实有很多人生的这种感悟啊。到底咱们说经常你这个受不了谁，看不惯谁的话，是吧？也有朋友说了， 嗯， 看一看也就习惯了是吧？周星驰那电影不说吗，吐吧吐吧就习惯了。也没啥看不惯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关老爷说了，梅西他心狠吗？哎呀，好像梅西心就挺软的，要不然怎么之前在阿根廷国家队传出来了，谁好像是不服梅西呀、啊？就梅西好像没镇住过谁，梅西完全是靠球技镇住别人的。所以这个心软不心软，大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慢慢的来品吧。 嗯，语文数学说黄金外套很帅，比蓝的和红的好看。 哎呦，是， 我觉得他穿红的好看。 红色的 啊， 红色喜庆， 跟主持婚礼似的，挺好。 哎，对，哎，这个金色的呀，大家就是我觉得以后啊，搭配穿衣服的风格的时候，当然我这衣服不可能是这个在外边买菜我穿这衣服，这个完全是一个所谓的舞台效果。 我指大家平时在穿衣服的时候，尤其冬天，是不是小丽？你觉得， 嗯， 啊，这外边啊，这花花草草也不是很多了，咱外边穿衣服的时候，找这个色儿， 亮一点的颜色， 哎，稍微鲜点的。 确实是，有时候冬天啊，尤其像北方颜色比较萧瑟一点，突然对面走过来一个颜色很舒服的、很亮的姑娘也好，小伙也好，你这眼睛也一亮哈、啊。 哎， 嗯，自己舒服，别人也舒服 啊、眼睛一亮， 嗯， 然后呢？ 好帅呀、啊！ 突然发现了， 这不是康乐吗？ 这不是康乐的搭档小丽吗？是吧？ 咱俩在路上还这么打招呼，太吓人了。 但是熊叔他说了，这小丽不像那么觉得人啊，不像那个 分事儿， 分事儿是吧？ 对，分事儿 啊，该心狠的时候也心狠啊。咱们今天来聊聊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或看不惯的事儿， 嗯、 哎，就咱俩小丽，我们俩是同一战线当中，就有这一件事儿， 是、 哎、浪费粮食事儿。 对，我们都比较反对哈。 没错， 今天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了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严格食品浪费相关的信息监管，禁止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视频和音频节目这个服务的提供者来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 哎、 或者是音视频的信息，对拒不改正或者是情节严重的要处以罚款、通报批评或者是节目停播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说到这个浪费粮食，大家也是都比较这个关注的话题哈， 没错。 方案明确说，推进粮食消费前各环节的减损，完善粮食节约减损标准体系。 你看 啊、开展粮食仓储环节浪费调查评估等等。 哎，这个我觉得啊，就尤其说的是什么大胃王是吧？这是、 类似这样的节目吧？ 哎，我也看过之前啊，在网上拍的那个。 可是我觉得他们吃的一点都不香。 不香， 还不如说谁去探店，然后告诉你说，哎，这个蛋糕一共有三种吃法，然后这有什么特点、 哎、 这个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这是大胃王一点都没有让我有过任何食欲。 大胃王他其实我认为他就只是一个挑战，挑战说我这百分之百能吃破一个记录， 没有任何意义哦。 填鸭、 嗯、 就是填鸭那种感觉，就是为了吃而吃，这种肯定以后就是要尽量杜绝了。 对 啊，当然我认为一些有技术含量的，比如我就吃的很精致的这种啊，吃一些菜也不浪费的那个，其实还是允许的呀。 对，刚才也有朋友说浪费可耻，是这样哈。 哎，是的，当然了，不只说关于什么大胃王这一类的，未来可能会更加的注意啊。你像学校的食堂、餐厅等等的，也是有这个相关节约的行动啊。包括，各种食堂等等等等的吧，也都得珍惜粮食，浪费粮食。这个浪费粮食肯定是不行的呀，加强反食品浪费的相关的执法的工作。 而且这个方案也是鼓励单位和个人举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浪费行为，而且通报了举报热线，可以收集问题线索，加强执法监督。所以说在以后哈，大家也不要除了浪费这个不浪费吃的以外，各种其他的生活资源都不应该浪费。 哎，是，我最受不了，第一是浪费粮食，第二浪费感情，感情再也别浪费啊， 各位。 感情也是一天一天的，是吧？积累出来的。这边看到奥斯卡迷弟说了，刚才放的这首《心太软》谁唱的呀？任贤齐唱的，他说的，还是1995年他的第一张专辑，没错。而且啊，据说当年任贤齐就想发这一张专辑，是吧？是吧？那意思说，哎，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他去当记者去了。我看过一个他的这种传记，还真的是这一张专辑一炮走红了啊！当年是特别红的一首歌，这个《心太软》。好的，我们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今天小丽康乐陪着各位来聊聊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或者看不惯的都是什么呢？我们稍一段片尾广告之后，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来聊聊足球方面。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一周辛苦了，今天呢是周末，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哈，能够通过体育收获一份快乐。 哎，有什么受不了的，有什么看不惯的，多多跟小丽来分享吧。 跟我分享哈，我跟您分析分析。哎， 是小丽心特别大，一般这种话题她都能够给您聊得明明白白的，然后呢跟我说呢，而我不一定能解决得了， 跟我说也解决不了。 我没准跟您有同样的问题，啊，康乐缺点太多了， 都是感情上的。 是，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自恋的，是吧？哎，我最讨厌自恋的人，最受不了自恋的人。 结果发现自己是自恋的人 啊，对呀，那咋办？太矛盾了，是吧？这边看到有朋友来互动啊，大家都在互动啊。8398mi 他说了，最受不了不讲个人卫生的人。哎呦，这个是啊。尤其是冬天还好点儿，说夏天30几度的是吧？哎呦，这个真的，我想起中国女排之前跟古巴队，怎么有一段总输给古巴队啊？说古巴队一拦网，一张开双臂，哎呀，这攻击就过来了，是吧？都得注意卫生。这边1505CJ 他说了，最受不了莫名其妙的被拉黑了。 嗯， 我觉得也是。 那你肯定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觉得拉黑之前至少得说一下，咱俩就以后拉黑了。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多好。你说突然拉黑了，明明我这边还兴高采烈给那谁， 给小丽， 之前那女生还发一个呢，说今天晚上咱俩去看电影吧，结果一发现没发出去，红色的，哎呦，这就太伤心了，是吧？好，咱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啊。 哎，康乐好，丽姐好。 哎，今天是周末哈，哎，辛苦您了。那我们呢也聊聊足球的话题哈。哎，大家呢都在说昨天这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本来咱应该起码是一分在手吧，结果最终在比赛最后结束的时候又给人家扳回去了，这是老毛病吧。 嗨，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其实就实力来讲，1-2的比分是正常的。 嗯， 你看啊，对手的两个进球都是两个外援进的，对吧？两个外援进的那两个球， 是 咱们呢，等于说是张玉宁进了一个球。咱们到了下半场吧，基本上那个谁下来之后呢，席尔瓦下来之后呢，咱们就没有外援了。 嗯， 国安队历史上这么多年， 真正的全华班踢了人家四万元的这个山东队， 嗯， 咱们跟人比赛，最后我觉得最后时刻被人家给进了一个， 嗯， 我觉得可以接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有两点哈，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回顾的，我觉得是有点味道的。一个是说，你看，国安队在下半场呢，曾经一段时间之内打出了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现代足球的样子， 嗯， 就是这个样子，恰恰是很多的国安之前的外籍教练死在了这个事儿上。是什么呢？ 嗯， 就是他们说，哎，国安队就很多外籍，扎切罗尼啊，这个何塞啊，包括施密特的前妻啊，大家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哎，国安踢得慢。国安踢得慢，无效传控多，进攻效率低，对吧？当然说了很多，说我们应该踢的是更加直接、更加简洁、更加快速，打击要更加准确。那么让国安队进攻要提速，所有之前想出这个说法的人，最后全下课了。 嗯， 然后施密特同志是在这个发现这个错误，0-3输给了山东之后，迅速掉头，回到了国安的惯有模式。 嗯， 然后最后还拿到了足协杯冠军。我就说每个人都想改变国安，但没一个成功的。而这一次恰恰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没有外援了，我们也没有这些超级外援了，没有这个5号、21号了，对吧？我们也没有这些那个得分手了，没有办法，没人能控球了，我们打不了了，不得不回到这个东西，让我们看到的这回比利奇带着我们踢的这个球，那真的是下半场开局有一段时间国安队怎么打呢？整个球队的三条线压得非常紧，另外一个给对手的后场进行了这种高位逼抢，而且高位逼抢的效率又非常的高。另外得球之后迅速的转移，迅速的分球，迅速进攻。其实那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有一点点很多外教希望在国安队身上改变改造的地方，有一点点成功的苗头了。 嗯， 但是呢，由于整体实力上的差距，可能坚持了有20分钟。被对手又扳回来了，又吹回来了。 嗯， 但是进步就应该是20分钟、30分钟、35分钟、40分钟、90分钟，这就是进步了。 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一块儿，也想到这个战术的安排，觉得昨天主教练把这个发力点发在下半段，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上半段其实咱们多少也有机会啊，但是感觉还是就是先把这上半场安安全全的打完了。但是我们发力是在下半场，尤其是开始的这段时间，尤其是第一个进球，也会让我们觉得这种战术好像也挺奏效的。 嗯，对，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啊，其实我跟队里面也问了问， 嗯， 也了解了一下。 嗯， 其实我对于比利奇这个，就这场比赛啊，好感度增加了一点点，是为什么呢？因为队里面跟我说，比利奇在比赛之前啊，对于山东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哦， 然后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这种想法。 嗯， 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山东队他最看好的是谁呢？看好郭天宇。 嗯， 他认为啊，比赛之前他研究之后，他认为郭天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进攻点。这场比赛一定要想方设法把郭天宇给封住，能够防住郭天宇，就会降低山东队很大一部分进攻威胁。 嗯， 结果大家看这场比赛是不是郭天宇跟消失了一样？ 嗯， 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中超本土射手王的样子了。所以说，我认为至少从这一点上看，就证明比利奇对于那个中超联赛啊，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啊、认真程度啊，而且对于这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能力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 嗯， 咱最怕什么呢？最怕原来有些外教根本就看不起中超，谁也别提你厉害，我谁都不在乎，对吧？ 嗯， 我就以我为主，我也不会就你谁进行这种针对性的防守、针对性的研究，我不会。有过这样的外教，咱们，对吧？非常自信的外教。而我觉得比利奇这种务实的态度，其实是特别好的一点。这也是刚才小丽姐说，你看那个比赛打成之后，感觉咱们是下半场发力了， 对， 是因为咱们也是选择了一个什么呢？ 嗯， 不跟山东队拼上半场，把精力放在下半场来跟山东队打，这都是比利奇之前的一个战术的安排跟选择。 嗯， 至少在这个角度上讲，如果不是最后时刻被人绝杀了，我认为至少比利奇的安排战术是成功的。 对。 嗯， 所以说从这个战术角度来讲，大家都还是挺满意这个比赛过程的。当然最后这个是个，这个结果吧，多少还是挺意外的。哎呦，帮一下，马上就结束了，还给人那个扳回来了。 对，咱们也是队员到了最后时刻呀，精力体力 对， 真的是有点扛不住了，就是注意力都出现了下降。 对， 那个球最后你看那个杨帆在采访的时候也在说， 嗯， 那个球其实他的当时的体能啊，包括精神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所以最后时刻被人家打了一个这个措手不及。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咱们也看到对手对手的实力，对吧？人山东队就跟咱原来国安有这个四大外援似的， 嗯， 咱钱花到那儿了，我就能在最后一分钟把你打败了，对吧？那国安原来也有很多这种绝杀比赛啊， 对， 那就因为我们钱花到那儿了，我们有超级外援，人家现在山东队钱花到那儿了，人家最后上四个外援，你一个没有，人家四个外援上了之后，钱就能发挥出作用，哎，我把球外援把球打进去了，外援传的球，外援球打进去了， 哎。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话题说说这个生活当中最受不了、看不惯什么事儿。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我最受不了是什么 啊？ 花钱打水漂了，或者钱我都花到位了，效果没起到，那这肯定是很多人都受不了了。你比如说国足的这个，哎，规划球员我们也这不花到位了这钱，但是具体效果还没有起到这应有的作用。 嗯， 但是呢，这个山东队人家这边的确。起到作用，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天英这边还有球迷让你给说说，你觉得通过跟山东这场比赛之后，你认为今年这冠军山东获得的概率有多大呀？ 我认为其实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有点失望，就是我认为呢，山东队应该比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要好。我觉得这场比赛没有表现出我们希望的看到的这个阵容。其实你仔细看山东队的阵容何其强大啊，真的是何其强大啊，这个锋线中场中后场一水的国脚加强力外援，而且非常稳定， 他们也紧张啊，问题是就是因为强他才紧张的、 啊、所以说你看啊，我后来慢慢的在这些队身上就看到一点，什么叫做强队心态，什么叫做强队心态，强队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一场比赛当中处于领先的时候不紧张，你在一个赛季处于领跑的时候不紧张，这就叫强队心态。他就是长期领先你，打好多比赛他都领先，他慢慢就习惯了。他每个赛季他都在这个时候领先，他慢慢就习惯了，这就叫强队的心态跟积淀。而很多的这些非强队或者说准强队，咱不说伪强队了哈，就准强队，他没有这种长期领先或者说连续获胜的经历，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哟，这是我自己吗？怎么打成这样了？是吧，他就有点慌，哎呀，我领先之后我能不能守得住啊，他不自信了。强队就是习惯于胜利，所以他自信。我觉得山东队距离这一点还有点差距。 是啊，这中超比赛未来还继续的来观察吧。 对，因为有朋友说肯定是要留力准备打下一场，打上港，所以跟咱们国安这个没这么使劲儿。 哎，是 没把咱们当回事儿是吧？ 你看啊，就是没把最强的这个好像把人给逼出来是吧？这种感觉的。 哎，对， 没关系，咱们反正是很多球迷都认为国安反正争冠也没啥希望了，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吧，看看人家斗一斗也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谢谢，周末愉快， 哎、再见， 拜拜， 再见，康 乐， 再见， 再见， 拜拜， 哎呦，聊起了今天，哎呦，你看这边说受不了的事儿啊，这边谁还受不了啊？我看。红果说了受不了两面三刀的人， 唯有战斗说昨儿还说要吃打卤面，结果后来一想人不叫鲁能了，人现在叫泰山了， 哎呦， 所以就没有谐音了。哎， 是，这边还有小小强，他说了受不了在公众场合被动吸烟的那种，让他被动吸烟的人。就是公共场合真有那 种抽烟的，这个我了解，我也很理解，因为作为女士吧，经常都是被动抽烟的。 反正我是不抽烟的。 虽然有的时候男士非常客气的说：“哎，不好意思，我想抽个烟，可以吗？”其实你的内心说最好不要，但是你要考虑到他哦，那好吧，请。 尤其有些餐厅也有抽烟的， 哎、 就违反相关的规定了，那就不行了。我一般遇到这情况是咋办啊？我也是为了减少矛盾吧，我会跟服务员说啊，这提醒一下前面那个哥们儿，别抽了啊，不是在他自个儿家呢。 也有朋友说，要不咱把阿兰明年给弄回来吧，有阿兰会好很多呢。 关键它贵呀，现在性价比都不高， 只能先把现在的剩下的几轮打完了的吧。我觉得早上王毅说的那个挺对的，反正咱现在争冠组，你最后一名也第八也无所谓，那你就让年轻人多打打，是吧？就像这场比赛似的，这有王刚又上了，就上了都是年轻人，其实踢的也挺好， 哎，当然也会有球迷说了，不是一旦你让年轻人打的话，万一输一个不是特别好看的比分呢？那有朋友就说了，哎， 那也不会太难看，我觉得，什么9-1这种应该不会有。 我 这足球比赛0-3就是属于是比较难看的比分了。 0-3我倒是能接受 啊，是，大家反正这边都在聊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事儿，我看各位的点赞也都没有停啊。今天话题晚高峰5点到7点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是生活当中你最受不了或者看不惯的是什么。点赞助力榜现在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西霸和风霸，第五飞宇，第六孙东玲，第七4178PP，第九1717FI，第十语文数学。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我最受不了的是有些人弄虚作假、造假，我最受不了，我最鄙视的就是这一点了。啥事儿都喜欢真真的。 俏说了，我昨儿心里看球还叨叨呢，千万别绝杀，千万别绝杀，结果说着说着，就绝杀了。 哎，这个你别说啊，可准了。 有的时候是哈，你怕这个事情发生，但你老念叨它，就真的就发生了 啊。尤其是有些解说员可神奇了啊，我看有些朋友说，我最烦那谁谁谁解说，我最烦那个谁谁又出来说这球，这可能也，我认为啊，有的球迷说的挺有意思的。哎，一到快赢了或者快怎么结束了，某些谁谁谁就说了啊，怎么就开始夸起来了，反奶一口啊。这个你别说，有时候还真挺准的。这好像是足球界的当中，哎呦，能举出很多很多这种例子来。是挺有意思的。 刚才天鹰的点评，奥斯卡挺满意的，说点评的挺到位的。6645说，比利奇还是比较务实的，人家这个结果还是挺可以接受的。 哎，是。反正也别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什么比分的情况了。既然都已经是有些球迷都说啊，我练兵为主了，或者小丽说啊，年轻人上我都无所谓了，那就要接受各种样的结果。 狮子说了，说我还觉得山东队成熟多了，都会逆转了。 哎， 您这是反话吗？ 是山东队是踢的那会儿有点像梦游似的啊，那些队员啊，估计他们得自己个总结总结了。彬彬有礼说了，他最受不了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啊。有些人是挺会装的，我也受不了这种人啊。你这个有些话呀都已经说到那个程度了啊，他还说啊不懂， 那就是不接盘呢怎样。 对啊， 不接下茬也可以啊。 所以说那就得直白的表示了，所谓的最直白的说，把事儿当面锣对面鼓，把事儿给说清楚才行啊。 小小强说，被绝杀还是让人很沮丧的、 哎、 偏偏还输给了山东队，还好没看下半场。这种情况下我按这样他也去不了争冠组，拿不到冠军啊。 你看 我们现在是在争冠组，但是真的是拿不了冠军、 拿冠军事儿这赛就别想了、 哎、 不太可能的事儿了、 嗯、 所以大家也都在关注着这些事儿。你看他最受不了的是谁啊，独一有二，他说了最受不了是睁眼说瞎话的。说的是这个，说昨天第一个球罚球的时候他还想呢，进去左上角这队员不会是个战术吧，哎，不想后来还真进了。您这说的是说准没说准啊。 Space 说了，最后10分钟了，康乐你可以谈感情了。 最后10分钟咱们2小时都可以谈感情，人是感情的动物嘛，随时随地都可以谈感情。 太逗了。 依依他说了、 嗯、 他最受不了的时候就是下棋旁边各种支招的，然后看球呢、周围也一堆全都是 高手， 都是各种懂球地的、 嗯、 是吧，都各种说的，哎呀什么什么。我还有一个最受不了，我看电视剧什么的弹幕 有人给你讲是吗？ 对，这个受不了。还有一个剧透的，受不了剧透的人、 就是、给你讲吗？哎，你知道接下来怎么着吗？ 哎，陈淑明大哥也说了，说哎呀这今天跟康乐终于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打开心结了，跟康乐是吧，在某些观点上边。哎，是咱们都学会接纳彼此嘛，我也别总受不了您，您也别总受不了我，是吧，咱俩互相都看对眼了看来。 哎呀 一大收获呀今天。是咱们说聊到感情，有朋友说必须得说说感情是吧，有一个事儿啊，你说好像挺令人受不了的、 嗯、 什么，就我的感情当中总遇到那种女生，哎呀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对我的感觉变来变去的，让我有的时候啊，让我欢喜让我愁，让我开心让我忧的。 听说男生都喜欢这样的感受是吗？ 你说总是这样的让我，你说咋办，我这到底是继续呢还是删除还是拉黑呢？就是让我欢喜让我忧，这种感觉您品一品吧。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 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也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 就请你给我 多一点点 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 不要让我如此难受。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好的，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小丽康乐陪伴着各位。今天周末吐槽大会来一个吐吐更健康，感情上的事儿更是这样啊！咱们每周都来倾吐一番。哎呀，感觉倾吐之后心情变得格外的舒畅啊。比如说这首歌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啊，爱到尽头仿佛感觉到了自己覆水难收啊，我也没有应有得到了些什么，但是康乐劝您一切往长远去看，在这感情当中您虽然没有说收获到什么婚姻之类的，哎，但是您收获到了一种经验，这感情您也不白谈呢，是吧？ 有朋友说，8398说，我有的时候就受不了餐馆里大声喧哗的人，大喊大叫的说话呀。 哎， 有的时候餐馆里会比较放松哈，说着说着声音就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真是要注意一下，别影响周围的人哈。 哎，是，啊，尤其说这个说话声大还行，有的还是喷唾沫星子，我就害怕说那个服务员端菜的过程当中别喷我菜里就行啊，是吧？这都得注意点儿。 完了，吃不了晚饭了，被你这么一说。 啊，平窗听雨声，他说他最受不了某些媒体，啊，缺乏职业道德的什么啊，有一些什么自媒体等等等等的，为了刷流量，啊，没有底线，引起了很恶劣的这些，所谓的作用啊， 嗯， 啊，这个确实我也有点受不了。 深秋说，山东这个比赛哈，包括和我们这个国安的比赛，实实在在就体现了国产教练和外籍教练之间的区别吧？ 哎，是，反正我也受不了啊。还有一个事儿我受不了， 嗯， 就是四铁白五跟我差不多啊， 嗯， 他说受不了一些比较毒奶的解说，刚开始口吐莲花，结束了变成口吐白沫了。 这朋友挺逗的，说我小时候在村里下棋，一个村子里的小孩都下不过我， 哎呦， 回来他们支个招，他们就全围着我一个人，我真是受不了 啊。 那您是您村里的棋王棋圣， 就是受不了被万众瞩目， 对对对， 聚光灯下的感觉呗， 是比较喜欢平凡的人。 哎呦，那咱俩正好相反， 嗯， 我就是一个受不了过于平凡的人，我就享受他啊聚光灯关注我呀这种感觉， 怪不得今天穿这么亮 啊，我咋这么喜欢别人关注我呢？是吧？有人说了，康乐你太自恋了， 嗯， 哎，我也受不了我自己这个自恋， 他现在越来越发现自己自恋了。 哎，是，但是有朋友刚才说的很好啊，自恋在某种程度也是一个自信的体现，给各位带来更多正向的这种能量，更多的这种自信啊，有的朋友我认为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 嗯，其实今天大家都说了很多生活的细节哈， 哎， 这样一说起来呢，你也可以检验一下，看看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不经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让人家